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平民天后徐怀钰在她鼎盛时期推出的作品，叫做《怪兽》。而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在你身边》专辑当中的一首中版的歌曲。这首歌呢翻唱自 B3 的作品，而填词方面是林夕。最特别的是这个 MV 当中呢，张学友并没有亲自演出，是用一个张学友头像的木偶呢整体在那走来走去，然后呢给人带来一种特别的感觉。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烦恼歌》。 不爱了不给打扰，你爱的不在怀抱，得到说的不需要，渴望拥有的得不到，苦恼倒不如说说笑笑，我不要太多钞票，多了就会带来困扰，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把自己当作特高，谁也不值得骄傲，人间疾苦知多少，花开来的花落知多少，不了把一切看成玩笑，吵吵闹闹像起大叫，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不和谁比较，不和谁争傲，过分思考，容忍自扰，别容忍自扰，一切轻于鸿毛，才能消灭烦恼，消灭烦恼，消灭烦恼，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 来自张学友的《烦恼歌》。而下面这位歌手呢也在产后复出，推出了他的新专辑，而新专辑呢跟他的成名作呢非常的像。我们来听到阿雅带来这首歌曲，当年的成名作《刷冰进行曲》。 世界再好看，这里太紧张， 现，少时英雄马上就要出现，最棒的人的第一，加油加油大大气，我给你人工呼吸，你的冠军我是奖品。 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斯图加特携手好音乐九五九，为您开启2017安全出行新乐章。斯图加特车险业务遍及人保、太平洋、平安三大保险公司，商业险优惠20%，赠送喷漆一块，并与三大公司达成理赔合作，方便快捷，无需垫付。好车险尽在斯图加特，热线电话400070-8889，微信1391371295。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掉下来。 这里是刘刚华为你主持的留声地带，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分享老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非常经典的蔡琴翻唱的老歌《情人的眼泪》。继续接下来的我们另外一首老歌是许冠杰创作并且演唱的《双星情歌》。这个歌呢听起来就是一个古代的诗词哦，比如当中唱到夜遥共对轻舟飘，互传誓约庆春晓，两行相邀影相照，愿化作海鸥清唱月情调。虽然是广东话我们听不太懂，但是当中的意境我相信你应该能够通过音乐，通过许冠杰的唱腔体会得到。 誓约庆春晓，两心相邀影相照，愿化海鸥轻唱月情调。艳阳下雨每相衬，望偕白首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吻，偶发间相对定缘分。心两意万里阻隔，相思爱莫变，离别凄酸今朝似未见，明日对花亦轻眠。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难烟枕，醉拥孤琴比不禁，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恨。朝似未见，明日对花亦轻眠。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难烟枕，醉拥孤琴比不禁，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恨，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恨。 听完了这首来自许冠杰的《双星情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1984年的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栏目《九州方圆》推出的一批歌曲。当年的这个歌曲呢，都是由同样的作词者、同样的作曲者来完成的，有大概有12首歌，当中呢有著名的沈小岑、朱明英，另外呢还有像周峰，以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程琳。程琳呢是一个童星出身啊、哦，那当时呢唱这个《小罗号》、还有《妈妈的吻》等等歌曲。那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歌呢，选自当年的《九州方圆》当中，叫做《风雨兼程》，这也是当年很多学生毕业的时候送给自己的同学的歌曲。 多保重。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96年田震的第一张原创专辑《野花》当中收录的香谣版的《执着》。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翻唱歌，这个翻唱很特别，除了伴奏和原版一样之外呢，它在歌词和旋律方面都做了很大的改动，当然保留了原曲的精髓。来听听 BAD 翻唱草蜢的歌《半点心》。 半夜三点我还在外流连，不知不觉我又想起她的美，分手早已经过了好几年，只是痛的感觉在身边，她的身影又浮现， 她的烟有着东方味，她的脸有着西方味， 她的笑好像那全世界都大声喧嚷为她陶醉， 她的话刺痛了我不说， 来自 BAD 翻唱的半点心。 BAD 当然已经解散很久了，但是在一个综艺节目看到当中的成员 Ben 呢，台湾地区的民众还是希望他重新出来出专辑的。而继续是下面一个美声团体，这个团体叫做蟑螂合唱团，他们的声音呢很有特色，配合在一起呢有一种和谐的美。来听听他们当年的歌曲《帮个忙》。 就请你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个忙，告诉我我不是白忙一场，告诉我我也在你的心上。I'll do anything. Oh baby, 有一点慌张，有一点失望，

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这也是林忆莲早期呢和李宗盛合作的作品，李宗盛的作词作曲。而今天最后一首歌呢，我们选择到了小虎队的《放心去飞》。这首歌呢是当年小虎队解散的时候演唱的歌曲，也成为了现在学生毕业还有朋友之间离别会含着泪演唱的歌。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终于还是走到这一天，要奔向各自的世界，没人能取代记忆中的你和那段青春岁月。一路我们曾携手并肩，写下永远，那欢笑荣耀换一句誓言，夜夜在梦里相约。放心去飞，勇敢地去追，追一切我们未完成的梦。放心去飞，勇敢地挥别，说好了这一次不掉眼泪。 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